话剧《血脉》演出从22号起在沙里院士举行，由黄海北道和沙里院士的干部、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年学生观看。话剧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很好地展现了祥源水泥联合企业工人群众火热的爱国忠诚和坚强气概，他们以增产成绩坚决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最高水平上光辉地实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崇高的爱国遗愿和强国遗愿的领导。